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5集。牧瑶奇怪，哎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楚楚飞速地回过头来，嘴唇微微发紫，还在颤抖。 姐姐， 他小鹿般的眼睛惊慌地看过来。 楚楚告诉你一个秘密。 牧瑶的心提起来，凑过去听，安抚道：“ 啊， 什么秘密呀？” 十一娘会变脸。 他仰起头，小小的身子在颤抖，细细的声音越压越低。 每天晚上他都会变成另一张脸，好漂亮的姐姐的脸，同爹爹睡觉。 他飞速地说完，又扭头向屏风看去，见那里没有人来，这才放下心，有些神经质地玩弄起自己的手指，眼里泪水滚动，紫色的唇虚弱地颤抖。 我好怕， 我想娘。 牧瑶头上有如惊雷炸响，和柳福一对视一眼，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诧异。溪水泠泠作响，明月似钩。 子妾，你有一个娘，对吧？ 妙妙抿抿唇，小心翼翼的。 不是穆姐姐的娘，是你的娘。 穆生望着他，沉默了片刻，应道：“二人并肩在星空下走，微风卷拂树木，绿浪翻滚，哗哗的声音如同低声吟唱。女孩拖着她的披风，无声无息地走在她身边，发间传来悠悠香气。草丛里有簇枝长鸣，安适的秋夜适宜说些心里话。 倘若你娘…… 她斟酌了一下语言，望向她。 是青楼红姑，风月女子，你当如何？ 木生语调平平，干脆决绝。 不如何？ 如果真有这个人，他一定倾尽全力对他好，让他再无后顾之忧。 沦落风尘， 早年的苦难蹉跎都是为了养活他，谁敢欺他伤他，将他推进泥沼，他一个个找出来，让他们不得超生。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应道。 你几岁与他分离的？ 穆家人说是3岁上。 唇边一抹讥诮的笑。 哼，我记得足有7岁余，具体情况我不知道。 他的额头开始一点点沁出汗水。 你娘很爱你，你也爱她。 他垂下眼睫。 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可是我没再见过他。 无伤，你有一个失踪的娘，你很爱他。 他声音很低，似乎是试探着说出来。 你自小在姐姐身边长大，身旁只有她的关怀。 仿佛是预料到什么，木生的心脏似乎被谁捏紧，太阳穴和心口同时剧痛起来。 是不是恰好他填了这份空缺？你会不会其实是把对你娘的爱转嫁到了…… 住口！ 他脸色苍白，额角青筋瞬间爆出，死死咬住牙关，控制着漫出身体的巨大杀意，像一头濒临发狂的野兽死死瞪着他，黑眸中透出难以自控的戾气。 别再说了。 眼前少女的表情诧异，眼中甚至有一丝罕见的怜悯。半晌，她抬起手，做了个安抚的手势，像是妥协，又像承诺。 我不说了，永远不说。 怪她，一时得意忘形，一切还是主观猜测，就贸然拿出来戳人痛脚，想动大树根基。偏偏自己是局外人， 不知道他到底把执念看得有多重。林妙妙心中懊悔地揪起来，心想别人都傻，就他聪明，真是自作聪明。木生向后退，林妙妙的画像魔咒一般盘桓在他的耳侧，就仿佛有人温柔地诱惑他打开怀抱，再以尖刀利刃毫不留情地想要弯去他藏在怀里的那腐烂的顽疴。 是这样吗？像他说的那样。 他脸色不善地转过身，飞快地向回走去，咻咻咻，五道浮出，旋风横起，环顾四周，聚拢过来的小妖纷纷向外炸开，一路粉身碎骨，手指紧紧攥成拳，掌心有血渗出，更尖利的痛才能在慌乱之中换回一点体面的理智。 他怎么敢这么说？定是胡说。 哎，阿生回来了。 柳福一有些诧异， 你怎么不进来啊？ 少年回来时身披寒霜，走过天井，落了一间清冷的月光，伫立在阴暗的屋檐下一言不发。木瑶抱着有些打瞌睡的楚楚，压低声音招了招手， 来得正好，阿姐有话交代你。 他的步子这才动了一下，迟缓地走进了厅堂。室内暖融融的亮光如波涛涌来，一瞬间让他有些睁不开眼。他站定在距离木瑶两步远的位置，将流血的手心藏在袖中，用力擦了两下。 阿姐。 烛火下他的眸子漆黑，脸上一丝暖意也没有，就像淋了整夜雨的小动物，浑身上下的毛都蔫蔫的，打不起精神。木瑶有些担心， 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 木生摇摇头，再次歪头避开了木瑶伸出的手。 哦，我没事儿。 木瑶面色怅然，阿生最近似乎长大了，有个理智的声音这样告诉他，他开始有自己的心事，也与他疏远了，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失落。柳福一插话， 妙妙呢？ 木生顿了顿，轻声道， 在后面。 仿佛印证了他的话似的，门吱呀一声推开了，紧跟着进来了满身寒霜的林妙妙，手上还搭着木生的披风。他闭上门，安安静静地走到主角团身边，罕见的没有主动开口。两人谁也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给彼此一个眼神。 柳福一通过观察下定了结论，这准是闹别扭了。 可惜现在不是调解矛盾的最佳时机。 有件事得跟你们商量一下。 木瑶压低了声音，简要地讲了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儿。 木姐姐怀疑石娘子是画皮妖。 林妙妙抬起眼， 按楚楚的话来分析，石娘子可能趁夜幕降临戴上画皮催眠李准，趁机吸食他的精气。 这个画皮妖很可能已经进化到高阶。 柳福一压低声音，以手指在地面上虚化， 他只在夜晚画皮便可操控李准，在白日也对他百依百顺，他借李准阳气庇护，大肆自由活动。画皮妖到了高阶，活人精气无法满足他的贪欲，还需要吸食大量阴气。 所以他诱骗李准举家搬来泾阳坡，这里曾是万人埋骨地，阴气厚重，甚至滋生出了阴阳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